你好，我是郑雨迪。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即时变异器里的向量化。在上一篇的实践环节中，我给你留了一道题目，如何进一步的优化下面这段代码。由于 X86-64 平台它不支持内存间的直接移动，上面代码中的 dest i 等于 source i 通常会被编译为两条内存访问指令。第一条指令把 source i 的值读取至寄存器中，而第二条指令则把寄存器中的值写入至 dest i 中。因此上面这段代码中的一个循环迭代将会执行四条内存读取指令以及四条内存写入指令。由于数组元素在内存中是连续的，当从 source i 的内存地址处读取32位的内容时，我们将一并读取 source i 至 source i 加3的值。同样当向 dest i 的内存地址处写入32位的内容时，我们将一并写入dest i 至 dest i 加3的值。通过综合这两个批量操作，我们可以使用一条内存读取指令以及一条内存写入指令完成上面代码中循环体内的全部工作。如果我们用 x i 至冒号 i 加3来指代 x i 至 x i 加3合并后的值，那么上述优化可以被表述为如下所设代码。在前面的示例中，我们使用的是 byte 数组，四个数组元素并起来也才四个字节。如果换成 int 数组或者 long 数组，那么四个数组元素并起来将会是16字节或者32个字节。我们知道 X86-64 体系架构上通用寄存器的大小为64位，无法暂存这些超长的数据。因此即时编译器将借助长度足够的 XAM 寄存器来完成 int 数组 long 数组的向量化读取写入操作。所谓的 XAM 寄存器是由 SSE 指令集所引入的，它们一开始仅为128位。自从 X86 平台上的 CPU 开始支持 AVX 指令集之后， XAM 寄存器便升级为256位，并更名为 YAM 寄存器。原本使用 XAM 寄存器的指令现将使用 YAM 寄存器的第128位。前几年推出的 AVX512 指令集更是将 YAM 寄存器升级至512位，并更名为 ZAM 寄存器。 Hotspot 虚拟机也紧跟时代，更新了不少基于 AVX512 指令集以及 ZAM 寄存器的优化。不过支持 AVX512 指令集的 CPU 都比较贵，目前在生产环境中很少见到。 SSE 指令集以及之后的 AVX 指令集都涉及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那便是单指令流多数据流，即通过单条指令操控多组数据的计算操作。这些指令我们称之为 SIMD 指令。 SIMD 指令将 XAM 寄存器中的值看成多个整数或者浮点数组成的向量，并且批量进行计算。举例来说，128位 XAM 寄存器里的值可以看成16个 byte 值组成的向量，或者8个 short 值组成向量，4个 int 值组成向量，两个 long 值组成向量。而 SIMD 指令 PADDB PADDW PADDD 以及 PADDQ 将分别实现 byte 值、 short 值、 int 值或者 long 值的向量加法。上面这段代码经过向量化优化之后，将使用 PADDD 指令来实现 CI 冒号 i 加3等于 AI 冒号 i 加3加上 BI 冒号 i 加3这么一个操作。其执行过程中的数据流如下图所示。那么在下图中的内存的右边是高位，寄存器的左边是高位，因此数组元素的顺序是反过来的。也就是说，原本需要 c.length 次加法操作的代码，现在最少只需要 c.length 除以4次向量加法即可完成。因此 SIMD 指令也被看成 CPU 指令级别的并行。 SIMD 指令虽然非常高效，但是使用起来却很麻烦，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的 CPU 所支持的 SIMD 指令可能不同。一般来说，越新的 SIMD 指令它所支持的寄存器长度就越大，功能也就越强。为了能够尽量利用新的 SIMD 指令，我们需要提前知道程序会被运行在支持哪些指令级的 CPU 上，并在编译过程中选择所支持的 SIMD 指令中最新的那些。或者我们可以在编译结果中纳入同一段代码的不同版本。 每个版本使用不同的 SIMD 指令，在运行过程中，程序将根据 CPU 所支持的指令集而来选择执行哪一个版本。不过，这对于使用即时编译技术的 Java 虚拟机来说并不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知道 Java 虚拟机所执行的 Java 字节码是平台无关的，它首先会被解释执行，而后反复执行的部分才会被 Java 虚拟机即时编译为机器码。换句话说，在进行即时编译的时候， Java 虚拟机已经运行在目标 CPU 之上，可以轻易的得知所支持的指令集。然而 Java 字节码的平台无关性却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那便是 Java 程序无法像 C++ 程序那样直接使用由 Intel 提供的将被替换为具体 SIMD 指令的 Intrinsic 方法。 Hotspot 虚拟机提供的替代方案是 Java 层面的 Intrinsic 方法，这些 Intrinsic 方法的语义要比单个 SIMD 指令复杂得多。在运行过程之中， Hotspot 虚拟机将根据当前体系架构来决定是否将对该 Intrinsic 方法的调用替换为另一个高效的实现，如果不则使用原本的 Java 实现。举个例子， Java 8中的 Arrays.equals int 数组的实现将逐个比较 int 数组中的元素，对应的 Intrinsic 高效实现会将数组的多个元素加载至 XAM 或者 YAM 或者 ZAM 寄存器中，然后进行按位比较。如果两个数组相同，那么其中若干个元素合并而成的值也相同，其按位比较也应成功。反过来，如果按位比较失败，那则说明这两个数组不同。使用 SIMD 指令的 Hotspot Intrinsic 是虚拟机开发人员根据其语义定制的，因而性能相当优越。不过由于开发成本以及维护成本比较高，这种类型的 Intrinsic 屈指可数。如使用复制数组的 System.ArrayCopy 和 Arrays.CopyAll， 用于比较数组的 Arrays.Equals， Java 9新加入的 Arrays.Compare 和 Arrays.Mismatch， 以及字符串相关的一些方法 String.IndexOf 或者 String.Latin.Inflect。 另外，这些 Intrinsic 方法只能做到点覆盖，在不少情况下应用程序并不会用到这些 Intrinsic 的语义，却又存在向量化优化的机会。这个时候我们便需要借助即时编译器的自动向量化。即时编译器的自动向量化将针对能够展开的技术循环进行向量化优化。如前面介绍过的这段代码，即时编译器便能够自动将其展开优化成使用 PADDD 指令的向量加法。关于技术循环的判定，我在上一篇介绍循环优化时已经讲解过了，这里我补充几点自动向量化的条件。第一，循环变量的增量应为一，即能够便利整个数组。第二，循环变量不能为 long 类型，否则希尔无法将循环识别为技术循环。第三，循环迭代之间最好不要有数据依赖，例如出现类似于 AI 等于 AI-1 的语句。当循环展开之后，循环体内存在数据依赖，那么希尔便无法进行自动向量化。第四，循环体内最好不要有分支跳转。第五，不要手工进行循环展开，如果希尔无法自动展开，那么它也将无法进行自动向量化。我们可以看到自动向量化的条件较为苛刻，而且希尔支持的整数向量化操作并不多，据我所知只有向量加法、减法、安慰语或抑或以及批量移位和批量乘法。希尔还支持向量点击的自动向量化，即两两相乘再求和，不过这需要多条 SIMD 指令才能完成，因此并不是十分的高效。为了解决向量化 Intrinsic 以及自动向量化覆盖面过窄的问题，我们在 OpenJDK 的 Panama 项目中尝试引入开发人员可控的向量化抽象。该抽象将提供一套通用的跨平台 API， 让 Java 程序能够定义诸如 int vector s 256-bit 的向量，并使用由它提供的一系列向量化 Intrinsic 方法。即时编译器负责将这些 Intrinsic 调用转换为符合当前体系架构或者 CPU 的 SIMD 指令。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参考 Vladimir Ivanov 今年在 JVMLS 上的演讲。那么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介绍了即时编译器中的向量化优化。向量化优化呢，它借助的是 CPU 的 SIMD 指令，即通过单条指令控制多组数据的运算，它被称为 CPU 指令级别的并行。 Hotspot 虚拟机呢，它运用向量化优化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使用 Hotspot Intrinsic 在调用特定方法的时候替换为 使用 SIMD 指令的高效实现。 Intrinsic 属于点覆盖，只有当应用程序明确需要这些 Intrinsic 的语义时，才能够获得由它带来的性能提升。第二种是依赖即时编译器进行自动向量化，在循环展开优化之后，将不同迭代的运算合并为向量运算。自动向量化的触发条件较为苛刻，因此也无法覆盖大多数的用例。那么今天的实践环节呢，我们来观察一下即时编译器的自动向量化它的支适配。在支持256位 YAN 继承器的机器上， C2 会根据循环回编的执行次数以及方法的执行次数来推测每个循环的次数。如果超过一定的值， C2 会采用基于256位 YAN 继承器的指令，相比起基于128位 XAN 继承器的指令而言，当指令能够处理的数据翻了一倍。那么下面呢，请你采用 Java 9以上的版本。